停对俄罗斯公民申请签证的优惠待遇。报道引述官员说，欧盟将会暂停执行与俄罗斯2007年签订的协议，令俄罗斯旅客申请签证的时候需要提交额外文件，并要等候更长时间和缴交更高费用。波兰和捷克已经停止向俄罗斯旅客发出签证，并要求欧盟向俄罗斯实施全面签证禁令。同俄罗斯接壤边界长达1300多公里的芬兰，今个月表示，向俄罗斯公民发放的旅游签证数量将会大幅减少90%。欧盟官员警告，年底可能推出更加严厉的签证措施。欧盟内部对于采取哪一些具体措施暂时未有共识。立陶宛外长说，如果无法找到共同解决办法，不排除联同部分国家寻求区域解决方案。荷兰一条村庄有货车冲入聚会的人群，造成6死7伤。事发在鹿特丹以南大约30公里。当地星期六傍晚，一架在西班牙注册的货车冲出堤坝道路，撞入正在参加烧烤聚会的人群。警方说，6个死者包括3男3女，另一个留医伤者情况危殆。警方拘捕46岁来自西班牙的司机，正调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18，瑞士法郎8.104，澳元5.39，加元6.008，新西兰元4.797，欧元7.803。每百日元对港元5.6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567。日经平均指数报27963点，跌67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29美元，卖出1734.86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由于受突发事件影响，佐敦道去弥敦道方向近住百佳士街啦，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噶。就是佐敦道去弥敦道方向近住百佳士街咧，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一段挤塞，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贝沙湾一期噶，就是去摩星岭方向啊。另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屯门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和斜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御龙山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甜嘢可以揀水果或者以水果为主的材料甜品，好味又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秋节快乐 ！Dragon Boat त्योहार की आप सबको बहुत बहुत मुबारकबाद。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节日庆典不分地域，将人同人嘅距离拉近。 Festivals bring people together to share happiness。Wherever, whenever. 連結社群的節慶。 Celebrating festivals, bridging community.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 CIBS 節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港台體壇1、2、3為你提供港超聯資訊。 今个星期港台体坛一二三继续会有港超联前瞻为大家带嚟各队开季情况，而逢星期一更加会有港超联战报同大家睇翻过去周末嘅赛事精华。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喺同日下昼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31播出。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8月29日新增9708宗确诊，过半属 BA.4 或 BA.5 个案。 医管局部分普通科门诊诊所今日起暂停或减少诊症时段。 再多一名向入境处求助港人由泰国回港。 巴基斯坦暴雨成灾，政府呼吁国际社会再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昨日单日咧就系增加咗9700多宗嘅新冠嘅个案啦，本地嘅系占咗9400多宗嘅，系比起前一日嚟讲咧就多咗超过1200宗。咁啊，關注到當中 Omicron BA.4 同埋 BA.5 佔本地個案嘅比例咧，就話最新喺8月25日嘅數據嚟講咧，已經超過咗一半啦。咁衞生防護中心就話咧，係近日單日個案升勢快啦，好快就會過10000宗啦。咁有關於喺公營系統方面啦，醫管局就話尋日就公布啊，今日起就會係暫停同埋減少部分嘅普通科門診診所嘅診斷時段啦。咁另外都會將新冠指定診所同埋遙距診症嘅配額咧會增加嘅。咁你自己點睇成個疫情嘅情況咧，或者對於公營系統嘅影響？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有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劉宇龍，早晨。 早晨，肖生，早晨。 早晨，教授。在讲成个疫情之前咧，我想先问咗你，因为早前都有两个嘅男仔啦，其中一个咧就系17个月大嘅男婴嚟嘅，咁佢就讲佢打咗科兴疫苗嘅同一日就确诊，咁就情况严重嘅，系亦都喺玛嘉烈医院嘅儿童深切治疗部咧系留医。最新嘅情况系点样啊？因为有啲人都关心到佢嗰、那个。即是他確診，但同時同一日咧又打針，會唔會都令到嗰個劇情會進一嗰、那個嘅病情會進一步係加劇嘅咧？咁點睇呢個？ 嗱，咁其實我都同即係傳媒講咗噶啦，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就唔關個疫苗事，咁我可以再分析一次俾大家聽啦嚇。 好啊， 因為喺當日咧就係下晝大概五點半打第一針嘅。咁爸爸媽媽翻到屋企六七點同佢度體温，佢已經個耳痰已經到39度。咁從來冇打完疫苗之後，可以喺一個鐘頭之內已經發咁高燒，咁呢個第一點。咁第二點咧，到夜晚嗰陣時，佢已經係去到一個比較緊急嘅情況啦。大家都知道，咁佢曾經有到發覺係冇呼吸，但係有心跳，999啲同事就好好啦，教識媽媽點樣做心肺復甦咁。當然救護車啲同事去到嗰陣時，佢仲抽緊筋嘅，咁當然一定要去停嗰個抽筋啦。咁去到人際嗰陣時，基本上仲係有啲即係抽筋嘅情況，咁就需要俾氧氣啦，俾啲防止抽筋嘅藥物。咁啊，去到成10:03、10:04到先停嘅。咁當一個細路仔抽筋個時間比較長嗰陣時咧，咁就當然會有啲擔心，有啲損傷啦。咁當然要盡快停咗嗰個抽筋，咁然後就去咗深切治療部。咁嗰個情況去到呢一刻咧，咁就我自己知道嘅咧，就係佢係穩定嘅，咁但係仍然嗰個神志仍然係叫做唔係好好啦。如果用一個叫做 GCS 即係格拉斯哥個分位指標零就最差啦，乜都冇啦，15就係正常。咁佢仍然係浮遊喺8和9之間，亦都係比較中度嗰個分位咁樣樣。咁另外一兩點係，即係我自己覺得係同個疫苗冇關咧，就係佢入到 馬加烈之後呢是發覺他是有思考的，那即是從來沒有聽過打任何疫苗是會有思考症，那但是我想市民傳媒的朋友都知道，那在 Omicron 的時代極多在這個年齡層的時候就會有發燒抽筋同埋是會有思考，那這兩個症狀呢完全吻合 Omicron 的，這個就第二點。那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所證的，咁係最緊要就係佢一合入到去，應該係人際，佢嗰陣時做嗰啲快速測試已經係知道佢係感染咗，同埋佢做咗嗰個核酸之後，都發覺嗰個病毒量係頗高嘅，應該個 CT 唔知23度啦，咁就好高啦。咁即係所有嘅證據咧，佢都係打針之前已經係惹到呢、這、一個所謂 Omicron， 咁究竟係 Omicron 4.5 啊，定係 Omicron 2.2？ 頭先蕭生都講咗啦，咁而家 Omicron 就去到一半，咁頭先竹君講嗰個一半咧係幾日前嘅數據嚟嘅，咁、差唔多我就知道今日應該就唔知去到幾多啦，60%啊70%，咁當然大家都會知道 BA.4 同5最後都會成為主流嗰、那個病毒，咁樣全世界都係咁，冇理由香港係有例外嘅。咁因為 BA.4 同5傳得好快嘅，咁所以你見到個速度確實翻一翻個速度係快咗。如果大家仲記得之前兩三千宗都叫做拖咗一段時間啦，由七月頭咁老拖，拖到差唔多去到八月頭一兩個星期，仍然係3000、4000、4000宗。咁到過去嗰兩個星期到啦，即係八月14、15號到而家就嚟接近八月底咧，就砰一聲又翻一翻，即係用兩個星期翻一翻，即係由4000去到8000，琴日都話9000。之前2000-3000宗係我哋只要拖咗差唔多個幾月先翻一翻，咁所以佢翻一翻嘅速度咧，就係由一個幾月翻一翻，去到而家半個月就翻一翻。咁但係當然佢冇可能不停咁樣翻一翻嘅，咁到最後咧。佢都會平頂，會落翻嚟。咁去到咩時間會去到呢一點咧？即係冇人知啦。我自己覺得咧，當嗰個 BA.4 或5嗰個百分比係衝到去大概80%到90%咧，就差唔多去頂噶啦。咁你再捱多一段時間咧，佢就會跌落嚟。咁所有嘅證據，全世界都係咁。咁你話究竟呢個時間點係幾時？真係冇人知啦嚇。咁我諗成個九月我哋都要嚴陣以待啦，唔可以放鬆啦。 我想講返頭先嗰個小朋友嗰、那個個案先，有冇機會，即係雖然頭先話你嗰啲嘅症狀應該就係同個打疫苗係冇關係嘅，咁包括頭先提到嘅思考症呀等等啦，咁但有冇一個情況，如果佢係咁即係確診同埋佢打針嗰個嘅日子係咁近，有機會令到個小朋友即係成個身體抵抗成個病情方面都有一啲嘅影響，會唔會有可能係咁樣嘅？ 嗱，咁樣睇咧，咁通常我哋兒科醫生如果佢係有少少鼻水、有少咳嗰啲嘅話咧，我哋都容許佢打針嘅。如果佢係有發燒，我哋就唔好啦，你不如等發燒完咗先去打針啦。咁即係好唔好彩啦。咁如果爸爸媽媽係6點到，度體温係39度，咁佢之前又冇，即係差半個鐘啫喎，你諗下。咁即係呢一個時間真係太快啦。咁所以其實佢嗰個病已經開始發。咁大家都知 Omicron 嗰、那個。所謂潛伏期係兩日到啦，或者三日啦，一至三日啦嚇。咁即係基本上佢應該禮拜五打針嘅，咁即係佢應該星期三、星期四已經係感染咗噶啦。咁佢已經喺度嘔緊，咁只不過係點樣樣衝上去嗰一下。咁你話至於打咗針之後，佢會唔會加劇佢嗰個病情個？咁我冇人知道，因為根本呢啲情況係極少啦。我諗第一點。 Okay. 咁第二點，咁你知道科興其實係一個比較傳統嘅疫苗，佢根本冇乜副作用，冇乜嘢反應。我打過咁多千個細路仔打科興同埋伏必泰，即係發燒發到39度，真係即係少到你都唔信嚇，即係要用退燒藥都基本上係好少，係單位數字係細過幾個 percent 咁樣嘅。咁所以所有嘅證據咧都係即係應該係佢自己發病引起頭先講嘅思考啦、發燒抽筋啦。Okay.等等嘅嚇， 頭先講到整體疫情啊，究竟會去到幾時咧？翻到幾時先至會停咧？頭先就話可能都會睇就係 BA.4 或 BA.5 佔嘅比例啦，可能去到80%左右。咁到時呢一個數去到80%，係咪可能嗰啲確診數字都可能係破萬，甚至係去到20000，會唔會去到咁誇張嘅咧？因為你可能即係確診數字嗰個又會一路跟比例上去噶嘛。你自己預計係點咧？呢、這個 咁咧就譬如新加坡啦，揾翻新加坡嚟做個 比對啦。咁當然我哋同佢有好多地方唔同，咁但係因為人口啊、密度啊各方面都有啲可比性，咁可以睇睇佢哋。咁佢哋衝到最高嗰陣時嗰、那個即係叫做即係 Omicron 點四或五嗰個咧，就去到每一百萬人口就有2000宗咁。即係變咗佢有500萬人啊嘛，我哋有700多萬，咁我哋咪14,000到20,000到啦一日。咁如果用翻佢嗰個封頂，咁我哋咪大概14,000-15,000到咯嚇。咁呢個就中位數，咁上限咪可能20,000，下限咪就10,000松啲到。咁就視乎我哋做緊啲咩嘢啦，因為。新加坡採取個策略咧，就比我哋更加寬鬆啦。我哋就係傾向於比較收緊啦。咁所以所有嗰個圖咧，你就睇翻。其實所有喺大眾可以睇得到嗰啲網站嗰度，我都係睇翻網站嘅啫嚇。咁嗰個咧，我自己覺得我哋嘅封頂咧就會慢過佢上嘅，佢係上得比較。快少少，咁然後拖慢咗嗰個好處咧，就個封頂就唔會話之前咁高。但我哋 Omicron BA.2 喺2、3、4月點解搞唔掂？就因為佢根本係一個即係海嘯級嘅，根本你做乜嘢都冇用，咁所以先喺2、3個月可以去到全世界都目定口呆嗰個咁嘅高度啦。咁跟住就因為佢好快吹咩海嘯咩下就掃曬你100多萬人，咁佢咪跌翻落嚟咯。咁如果我哋慢慢咁樣樣俾佢升，咁佢咪會拉長咗個波幅，唔係衝上去砰一聲跌落嚟，佢慢慢上，跟住又慢慢落，咁咪有機會去到即係1-3-4度啦。咁上限可能20,000，下限咪11,000度咯。我諗大概係咁， okay. 但冇人估算得到嘅。咁啊時間點我都講咗啦，咪俾成個九月。咁我之前講嘅都係大概係咁啦，話成個八月就會逼近10,000。咁而家再睇翻 BA.4。或五嗰個速度，咁我估算大概都係咁啦，冇人知準定唔準。不過我諗就九月我哋應該做嘅就要做啦，唔應該做嘅就唔好做，去使到我哋嘅醫療系統唔好再受壓。咁啲瘦仔未打針，就俾啲機會佢哋快啲打針，就唔好而家一下子放鬆曬咁樣樣啦，亦唔需要特別去收緊走回頭路，係啦。 唔應該特別收緊，講緊社交距離措施嗰啲啊，你講緊。 咁收緊有幾樣啦，咁我諗香港而家就去咗一個地段個經濟即係百物蕭條，好多人都好凄涼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出入境嗰個措施咧，就唔好輕言收緊啊，真係不能輕言收緊。咁譬如3+4嗰個真係不能輕言收緊，同埋佢嗰個入嚟嗰個數字咧都冇話大幅增加，仍然係維持住嗰、那個數目，大家都可以睇嘅，用數字嚟睇就最容易㗎啦。咁我哋自己內部嗰個已經係衝到去9,000宗，咁相對嚟講即係由境外入嚟嗰個百分比咪更加低咯，咁所以根本就唔應該考慮再收緊3+4啦嚇。咁至於有冇條件去到0+7，咁呢個要政府去考量。咁當然大家都知，政府而家已經同即係國內即係睇下點樣逆向隔離，等我哋即係入翻大陸做生意啊、學習啊容易啲。咁呢啲真係不能輕言收緊。咁同樣嗱，我自己兒科醫生啦，我又教書咁。同樣即係面授課程都不能輕言收緊停止面授啦嚇，咁呢個真係重中之重，因為我哋話保護生命同埋健康，咁健康係啲咩呢？喺學生嚟講咁係學習啦，如果你冇學習，你點可能有身體健康呢？個個都肥嘟嘟咁樣樣，咁精神點會健康啦？連社交能力都冇啊，你點算啊？真係係嘛？咁所以你保護生命同健康就係、是。要有面授的課程，所以半日課作為一個基礎一定不可以走回頭路，我自己覺得。咁當然你可以在那個基礎上面擴大這個同埋維持打針的誘因嘅。咁所以全日面授很多中學甚至乎小學都很希望有，因為啲老師校長都知道你淨係坐喺做嗰啲叫做 Zoom 又好，咁乖乖喺課室度，你其實學到嘅嘢係有限嘅。咁如果你全日嘅話咧，你就多咗空間時間去做其他啲課外活動。咁就一定要維持翻你打咗90%2針啦，嚇就可以全日面授。咁喺嗰個基礎上面，我睇到我今朝專登上網站再睇，中學已經唔錯噶啦，第二針已經去到90%+噶啦。咁你咪鼓勵嗰啲未打第三針打埋佢咯，第三針就50%，咪諗一啲誘因。嗱，你中學生嗱，你打到第三針，我俾埋你吹單簧管、雙簧管乜嘢管都可以做啦，咁都得㗎，係咪？咁你話課外活動喺室外做運動嗰啲，你打齊三針唔使戴口罩啦，一定冇即係個風險好低可控啦。咁然後去到 所以幼稚園同小學生，我睇到今朝打第二針仍然係 65%， 亦即係話只係三成幾。咁你問係呀 ？OK， 如果你打完兩針齊針嘅，都俾你即係有機會做一個叫做全日制咁樣樣。咁去到兩針都唔錯，咁你又再諗一啲嘢幫佢哋推高第三針咁咯。咁嗰個咧就我睇到蔡局長都 OK 嘅，因為佢話到校打針嗰個咧就話十個人都去打啦。咁呢個咧香港嚟講個歷史咧係好有用，我哋叫做 SIT 就 SIT， 即係 School Immunization Team， 係政府衛生處派員去幼稚園去小學嗰度打針嘅。咁已經行之有效數年㗎，劉醫生一路都即係睇住呢個數嘅，真係有效嘅。咁只要喺呢度再推一推咧，即係不難將佢兩針去到九成，即係一針去到九成，或100%都得嘅。咁如果去到嗰度，咁佢哋咪可以回復翻即係全日嘅面授咯。咁我覺得一定要俾啲學校、幼稚園、小學一啲彈性去處理。咁你做好多嗰兩個即係兩組人群啦，叫做小學、幼稚園生同埋中學生，就係而家剩翻就係三歲以下。咁我就恳请各位，即系嗰啲话要全面放松嗰啲同僚同事或者嘅人咧，就考虑俾多一两个月嘅时间俾呢啲三岁以下嘅细路仔，仲有多大概个零两个月冲翻上去，唔好净系打第一针一成啦。咁你知道最近都有几单 case 细到我哋都好唔即系好唔舒服，好忧心啦吓。咁有啲系脑炎嗰个都仲未搞清楚系。即係去向係點？而家啱週末又話有呢啲咁嘅 case 係啦。咁同埋其實咧，即係點樣講咧？你入醫院都係呢兩組人群，就係、是、低過三歲同埋大過八十歲嘅。如果你睇翻政府網站，見到兩筆數加埋咧，就佔咗入醫管局嘅一半人數啦。 Okay. 低過三歲就 18%， 八十歲以上係34%。咁所以其實都好簡單嘅啫，係咯。即係總之你一老一幼就要快啲去打針。好簡單嘅就真係 講到一老一幼，頭先講到小朋友嘅接種率嗰度啦。另外，我見有啲專家都話有冇需要降低第四針個接種年齡門檻咧？咁你呢個點睇啊？呢位 嗱，咁第四針咧，我哋其實一路都已經係好寬鬆，相對全世界香港係最寬鬆嗰個地方嘅，即係你揾唔到噶啦。我講俾你聽，第四針嗰、那個我哋一早已經話老人家，即係我哋老人家一定係60歲以上喎，有啲係80歲，有啲地方係75歲，有啲係65歲，我哋一去就去到60歲。咁早排呢已經係跌到50歲以上啦，嗰啲係老人家啦，咁所有有基礎病嘅都可以打。同埋呢我哋一早已講咗，如果你有特別嘅個人原因要打第四針，我哋都容許你去打第四針，真係好誇張㗎啦，基本上。我今日又專登走入去網站打第四針，即係30到39歲都10000多人打咗第四針，40到47有27000人打咗第四針。咁所以基本上你想打就有得打噶啦。係啊，你話我要留學，我要去旅行，所以我要打多針先去旅行，你已經有得打噶啦。咁我都唔知點樣先可以再降低，冇得再降低，個個都可以打噶啦。即當然除咗18歲以下嗰啲，我哋仲有好多考量啦。你係咪即係不停咁打？因為你不停咁打嗰、那個。即唔係一個出路嚟嘅，個出路就係要得三個信息要講俾大家聽嘅啫，都係得三個啫。第一就係打針，就冇打針嘅要打第一針。第二個信息咧就都係打針，打咗一針嘅快啲去打第二針。第三個信息咧都係打針，就打咗兩針快啲去打第三針。你做咗呢三個動作咧，基本上咧，我哋就已經可以。思考點樣由精准防控啊走去精准復常。咁而家呢一個轉折點，呢個轉折點大概係3到6個月嘅啫。咁我哋就用好我哋而家個疫苗，點樣去做好呢個精准防控，慢慢轉去精准復常啊，叫做。 Okay. 咁呢個咧就係當然有大環境、小環境啦。咁香港做好我哋嘅小環境，自然對內地嘅通關、對外嘅通關都要可以去到一面、二面定係三面。使到我哋啲市民真係可以有公開有飯食啦，呢個好緊要。我哋啲學生有書讀，有免授課程，有運動，有管弦樂團，有夾 band， 乜嘢都緊要噶嘛，係嘛 ？OK， 阿最後我都想問啊，因為喺咁嘅疫情之下，或者確診個案一路係升軌之下啦。大家都關注公營醫療系統在疫情之下的承受力，你自己怎睇咧？會不會承受到嗰個能力？好像之前第五波初期的情況咧，或者你覺得有啲咩建議可以再係改善多啲嘅咧？ 嗱，咁當然大家都學 驚咗啦，因為嗰次 Omicron 即係殺到我哋真係措手不及。咁但係其實當時之前已經有一啲叫先兆㗎啦，即係好多證據就係會係咁。所以我自己深信醫管局已經有整套方案。咁你見到佢而家公布嘅嘢都係有板有眼，幾時就要再去到第一、第二、第三級咁一路上去。咁另外一樣嘢可以做嘅咧，就係、是、即係入醫管局醫院嗰啲咧，真係有病嘅，真係需要喺醫院嗰種咁樣嘅措施嘅。否則都唔應該喺個醫院度，應該走翻去嗰啲社區嘅隔離中心啊、分流中心咁樣樣，去保護翻醫院內部嗰個承受力，係唔好使到我哋嗰、那個即係其他啲服務就太大嘅影響。而家我聽到好似話就嚟去咗一半嘅服務都受影響，咁呢個又真係好危險啊！ Okay. 因為你有好多其他有心臟病啊、癌症啊，或者即係腦充血啊，咁嗰啲人點算啊 ？OK， 係咯， 唔該曬劉宇龍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先。 冇咁講， 好。劉宇龍教授咧就係政府專家顧問，亦都係港大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佢同時亦都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嚟嘅。嗱，對於最近打疫苗嘅情況，或者尋日公布到疫情9700多宗啦，本地個案佔咗9400多宗，你自己點睇成個疫情嘅情況咧？而家醫療系統又係咪應對得到咧？1872311，1872311，8:30之後繼續先聽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油麻地清晨大约4点发生斩人案件，一个非华裔男子被几人持刀追斩受伤，其后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抢救，延至近清晨5点证实不治。现场系佐敦道同百家士街交界附近，警方表示接到有人报警话。见到一个非华裔男子被几个坐电单车的人士袭击，部分人持刀，遇袭男子不知倒地，凶徒就逃去无踪。警方表示，死者年约30至35岁，身体有多处刀伤，现正调查案件。英国能源监管机构日前宣布，将会上调普通家庭的年度能源价格上限。社会对此怨声载道，首相约翰逊在星期日邮报撰文，说他的继任人将会提供巨大的一篮子支援方案，但他没有说明内容。约翰逊形容未来几个月可能会非常艰难，能源账单将会令人无言以对，但强调巨额的纳税人金钱已经承诺用于协助有需要人士。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约翰逊将会在担任首相的最后一个星期就未来能源路向发表演说。首相府消息人士说，约翰逊的演说内容将会强调对长期解决方案的需求，不会只是对生活成本的短期缓冲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认为，今个星期举行的欧盟外长会议不太可能一致支持向所有俄罗斯人实施签证禁令。莫雷利接受奥地利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不认为切断与俄罗斯平民的关系对事态有帮助，也不认为签证禁令获得一致支持。他说需要检视一些俄罗斯人获发签证的方式，寡头不会获发签证，欧盟必须更加有选择性，但他不贊成向所有俄羅斯人停發簽證。美國加州洛杉磯一間酒吧發生槍擊案，造成6人受傷，其中一個人傷勢嚴重。槍擊案發生在當地星期日凌晨，酒吧幾個顧客爭吵並引發毆鬥，隨後一個男子拿出手槍向人群開槍。警方说，抵达现场之后发现6人受枪伤，其中一个男子伤势严重，现场人士制服枪手，警方赶到之后将他拘捕，现场找回怀疑犯案手枪。警方未公布疑犯身份，但当地传媒报道疑犯是一个25岁男子。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8.29，瑞士法郎0.969，加元1.306，人民币6.872。 英镑对美元 1.169， 欧元对美元 0.994， 澳元对美元 0.68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2。 日经平均指数报27910点，跌7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89美元，卖出173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由于有突发事件，佐敦道去翻弥敦道方向，近日百嘉士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啊。佐敦道去弥敦道方向，近日百嘉士街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就喺玛丽医院。干诺道西天桥去返湾仔，咁而家龙尾呢排到去万怡酒店，近住中区警署一段呢就开始慢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医院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碧海雄心》。 市内备用取水口河段下边塞住咗一只沉船，如果唔早日清走，会直接影响市民用水。日落同丁超落到水里边，发现沉船好可能系踏浪号，但系点解同当年记录嘅沉没位置唔相同呢？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雄心》，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曾经最相信，如今变得绝不可信。 许叔叔。我问你啲嘢，你讲啊。佢话你为咗200万出卖我阿爸嘅事，系咪真噶？ 国剧夜场悬疑剧，黄俊海、张译主演《重生之门》，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我冇呃你呀，罗队长。 2022年8月29日，新增9708宗确诊，过半属 BA.4 或 BA.5 个案。 医管局部分普通科门诊诊所今日起暂停或减少诊症时段。 再多一名向入境处求助港人由泰国回港。 巴基斯坦暴雨成灾，政府呼吁国际社会再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紧九月一号咧，就应该系好快开学日啦。家长喺咁嘅疫情之下，会唔会都担心仔女翻学嘅情况咧？1872331咧，讲下你嘅睇法。暂时都系幼稚园、中学同埋小学咧，新学年维持半日制。咁不过如果系教职员符合疫苗通行证啦，有90%学生系接种两剂嘅新冠疫苗，超过14日嘅中学咧，可以申请系全日面授嘅。点睇呢一个而家其實已經做緊呢個安排啦，嚟緊都係維持住呢個做法嘅咁。早前咧，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咧都被問到，如果係 去到破萬宗的每日確診個案會是怎樣呢？因為暫時昨日已經去到超過9000宗了。他就說認同是不輕易放棄半日面授的，但是就說要平衡學生的安全和學習需要，理解翻下停下對於師生和學校都是很大挑戰。又每日翻學之前做快測，可以防感染那些染疫的同學是帶個病毒回去學校散播。但是就說全日面授，其他課外活動的安排都要視乎疫情去再做決定。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點睇局長呢個睇法啦，同埋成個疫情學校方面嘅應對啊。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朱國強，早晨。 早晨。 早晨，朱國強，點睇近日每日嗰個確診嘅數字一路增加啦？學校方面都唔會擔心開學之後喺學校會有進一步更加多學校有一個爆發嘅風險咧？又 其實咧，即係不同嘅學校咧都會有爆發嘅情況嘅。咁但係反而學校又唔係話太過擔心嘅，因為好多時即係嗰個爆發咧好快就即係停咗噶啦。咁我哋覺得咧，即係局方喺考慮嘅時候咧，除咗話安全因素同埋嗰個學生嘅學習要平衡之外咧，其實嗰個即係學生嘅健康啊，或者佢身心發展咧，都一樣係需要平衡嘅。咁呢兩方面咧，都係應該咧，即係嗰個考慮嘅分數係應該加大啲咯嚇。 嗯，身心發展要平衡。不過先講咗先啦，而家喺呢個疫情之下，仲有幾日就開學啦。學校方面有冇話即係聽到話點樣加強啲防疫啊？同過往嘅做法有冇啲乜嘢唔同啊？喺準備上面又點咧？ 我諗都係一樣嘅啫，因為咧大家本身都做得好好，我哋要做嘅可能就係要堵塞個漏洞啦，即係睇下有冇一啲即係學生咧，其實是不是真的日日發測呢？會不會即係其實是用翻之前嗰啲影相啊，定係點？因為每間學校嘅做法都有分別嘅。咁我覺得如果係堵塞咗個漏洞，或者有啲老師再睇得清楚啲，即係諗下有冇一啲學生其實係有可能真係唔係好真嘅啫喎。咁喺呢啲方面去加強去檢查佢咧，可能個效果就會更加好咯。 即係過去呢段時間發現到或者懷疑有啲學生都未必好真確咁做快測嘅。 嗯，係啊。 點樣出現呢啲情況？ 其實即係可能佢開始嘅時候咧，就好想攞咗啲檢測包啊，咁但係後期咧就完全冇咗呢個需要咯。即係呢啲可能其實老師咧係好細微嘅觀察得好仔細嘅，咁都可能咧係感覺到有一啲同學係有可能咁嘅話咧。咁都可以即時去做翻啲嘢嘅。 嗱，以暫時教育局嘅公布嚟講，都話嚟緊新學年咧維持住啊，學童翻學咧就要做快測啦。小學、幼稚園咧就係唔適合咧係話即係恢復翻全日面授課嘅咁。另外譬如完成咗接種疫苗先至可以參加啲課外活動啊，或者一啲除口罩嘅活動等等呢個防疫要求，你覺得足唔足夠咧？喺應對，因為而家每日嗰個確診數字又再多咗啦嘛，同之前去比嘅話，呢一啲嘅措施又夠唔夠咧？ 其實措施就是足夠的，即是我們學界呢很多都是希望維持回現時那個的即防疫的措施的。其實學生如果變回半日制，我講中學，如果變回半日制不是代表他們一放學就回家就乖乖地的嘛。很多人呢都是出去吃飯，下午一樣有很多聚會，有些人出去做 part time， 即是其實呢可能反而是更危險咯。我覺得咧，即係每日發測已經同埋做足曬嗰啲嘅防疫嘅措施咧，已經係相當之好啦。咁即係係啦。我覺得如果真係話需要實行嘅話咧，局方係一定要預早通知，同埋咧即係中六級咧係可以豁免呢個要求啦。 豁免呢個要求講緊 中六啊，中六級，因為佢哋即係就嚟考試啊嘛。咁即係話佢哋係應該可以繼續去全日去上課嘅。 不過整體嚟講咧，就係頭先講嘅符合某一啲嘅接種嘅要求，接種率先至係可以中學全日面授啦。咁但係整體嚟講，而家都係一個半日面授為一個嘅基礎啦。咁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喺電視節目嗰度都提到話，原則上係唔會輕易放棄呢個半日面授課嘅，但係都亦都講到話會視乎嘅疫情。咁你覺得如果真係視乎疫情繼續上啦，個確診有冇需要喺即係課活動或者喺半日面授課嗰度都有一啲嘅調整，或者教育局有冇同學校方面、學界方面係傾過嘅咧？ 嗱，我就冇聽過話教育局同乜嘢嘅教育團體傾過嘅。咁我覺得咧，即係呢方面咧， 是應該收集多些意見，即其實家長和學校都是持份者，他們的意見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覺得如果真的收集意見，或者你們自己現在的看法，真的進一步疫情升了，可能有再多的學校出現一些爆發了，你覺得如果要收半日面授課可以有什麼空間收呢？課外活動有什麼空間可以收呢？還是無論如何數字點升都不應該動 呢？升到一個地步，專家的意見當然很好實際啦，即係需要聽啦。咁但係譬如話，課外活動嗰度咧，可以減咗嗰啲即係好明顯話係除口罩運動嘅，譬如籃球啊、游水啊嗰類，即係嗰啲收咗線。譬如有一啲活動其實都唔係好大風險嘅，譬如戴住口罩合唱團啊嗰啲，其實係冇問題噶嘛。 即係都係你頭先講到課外活動啦，咁但係譬如半日課、面授課嗰度有冇需要再進一步諗，係咪可能某一啲情況都要停曬佢，或者你哋有冇一啲嘅準備，其實係預咗有機會會停面授課，或者已經準備定可能轉翻網課喎，咁有冇一啲咁嘅方案係諗定？ 網課咧，全個學界都係唔贊成噶啦，因為個成效真係好低嘅。咁而幼稚園同埋小學咧，其實都適應咗咧就半天上課嘅。咁我覺得即係你繼續半天上課係冇問題，咁但係中學嚟講咧，即係好多學校以九成接種率為目標啊，達到咗啦。咁而家你先至話，唔得啦，都要 cut 啦。咁其實係今日嘅我達到昨天嘅我嘅喎。咁我覺得咧，即係除非去到一個數字係非常之高，或者係真係好危險啦，咁你先至考慮咯。否則咧，即係維持翻現時嘅做法咧係適當嘅， 即係而家都未算係非常之高，暫時你嘅睇法都係嘛？ 係啊， 對於頭先你話好關注到嗰啲身心發展啊，學生嘅身心發展點衡量咧？如果真係有一啲嘅收緊喺面授課，無論是半日面授課定是一些課外活動，剛才你說可能涉及到一些除口罩的活動，或者一些不除口罩的可以繼續住先的，但是除口罩的可能就受到影響的。學生的身心發展如果在疫情繼續升軌之下，對於一些活動收緊、翻學收緊那裡的影響是怎 樣？是的，即是半日上課呢是打了折扣啦，即如果你話中學嚟講，最好就全日啦。咁因為以往譬如話又停課又網課之下咧，其實對學生嗰個身心影響都幾大嘅。我都聽過有啲名校同一間名校兩個女生係因為呢啲情況咧就有厭食症嘅，亦都有好多咧即係從此就沉迷打機啊，成個人都變曬啊，或者有情緒問題。即係呢啲方面咧都係好值得關注噶嘛。 另外我見早前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喺出席節目嗰陣都提到話，會推出一啲獎勵計劃，就係提升一啲學童接種疫苗。你有冇即係了解過其實詳情係點嘅咧？點樣可以係咪真係吸引到啲學校或者學生或者家長係去接種疫苗咧？呢、這個 打唔打針咧，就其實決定權喺家長同埋學生嗰度嘛。即係越高年班嗰個自主性就越高啦。咁學校能唔能夠攞啲金銀銅獎，其實同學生打針嘅動機咧個關係性係比較低。咁唔可以話絕對冇效果，咁但係效果可能係極微咯。咁反而最有效果嘅係即係可能係諗多啲其他嘅方法，或者係真係揾人去研究分析一下乜嘢嘢先至真係能夠增加到佢哋打針嘅動機，會唔會係即係揾啲拍啲廣告啊，優質啲嘅廣告啊，揾一啲故事，讓啲同學去了解啊，或者係從專家嘅角度去再分析多啲俾家長聽啊，咁呢個咯，即係所以呢個金銀銅獎個效果，我相信就唔係好高嘅。咁你話如果打針夠幾多成唔殺效，個效果可能更加高。 OK， 但係你有冇反映過㗎？呢啲定係你自己本身個人意見嚟嘅呢個？有冇直接反映過俾局方咧？ 我喺報章度曾經提過啦，咁我相信局方都會睇到嘅嚇。 OK， 另外我見到後疫苗接種服務嗰個門檻咧，都話由30個人減到10個人，呢個幫到幾多啊？因為係咪都因應可能啲家長帶啲學生帶啲小朋友去打針嗰個意欲比較低，所以就將嗰個門檻進一步降低咧？ 降低個門檻都有好處嘅，咁即係起碼唔會話。即係安排上咧太過困難，咁呢個係一個好措施嚟嘅。 但幫到幾多啊？ 減到十個人，會唔會又會唔會太少？其實對於即係接種率方面又未必幫到好多咁，每次都係得十個人咁可能。 越多就越好啦，即係你哪怕即係少少咁加都好過你完全做唔到啊嘛。 OK， 好，係啦，唔該曬朱國強，同你傾到呢度先。朱國強是教育界立法會議員，點睇近日的疫情咁啊？會唔會你自己都是家長咧？有冇都帶小朋友去打疫苗咧？嗰、那個關心的地方是點咧？而家見到話到校疫苗接種服務的門檻由30人減到10人，會唔會都令到即係家長方面的考慮有啲咩唔同咧？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電話旁邊有徐女士嘅，早晨。 早晨， 主持 當然係對而家有啲唔同，咁而係都會擔心，因為我想講幾句。即係由4000多宗感染啊，中醫生已經話擔心對啲小朋友有壓。咁但係點解去到而家差唔多，我諗去到今日都會一萬宗咧，先至唔會話收緊少少或者少少。 即係你聽得唔係好清楚添，你係贊成收緊定係唔贊成收緊啊？ 我希望有多啲措施，當然好多專家都話打針，但係好似講咗好耐，咁除咗呢樣之外，新的局長有什麼方法可以減低感染率呢？ Okay. 因為雖然我最最緊要是不要壓迫的醫療系統，不要有損失，但現在很多是無症狀感染的人，如果他張單行都會感染更多人，那我希望除了我打針你怎樣可以加速打針的方法呢？所以我對現在即是新局長的方法好像沒什麼結果收效，我不知道是收效在哪裡，我希望現在那些感染的人同他的組群是個歲數什麼東西呢，他們已經打過針或者是不是有水平的狀態，好像沒什麼追蹤，沒什麼不開心。 好啊，唔該曬啊，徐女士。咁啊，仲有尹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 你好，尹生。 咁其实我就想回应一下政府啱啱28号实行嗰、那个入去食肆咩8人以上嗰、那个嗰、那个措施。其实我寻日都听新闻都有啲即系比较真系完全好混淆。究竟而家政府系咪应该要出嚟正正式式讲清楚？佢个定义系点？因为由始至终，我净系知道个定义就系话系宴会，宴会嘅定义就系同一时间，我有人去结婚啦，你去饮宴，你需要要出示呢个快速测试。但系不过寻日一听咧，就话哦，原来你喺堂食大堂里边都好啦，你两台人系识嘅，你就要去做呢个快速测试。咁变相咁，我想问清楚，究竟政府？我是不是行去任何一间食肆里面，我就算识与不识都好，他们超过8人以上的同台吃饭，是不是都要做快速测试啊？因为这件事我想政府真真正正要出来解说得清清楚楚。 Okay. 因为完全是很混淆的，真的这件事。 好啊，明白，尹生，同你听到这个先。根据政府的公布的讲法就是说啊，政府就住业界和市民查询有解释，就说宴会是指多过可同座一桌的顾客，就话现时规定下系超过8位的顾客，在共同目的之下，一同在餐饮处所嗰度系用膳。咁就话举例嚟讲啦，进行快速测试嘅规定系唔适用于8名分两台共同用膳的顾客，但系适用于9名分两台共同用膳的顾客噶。咁呢个唔知有冇都解答到阿尹生嗰个睇法，或者嚟紧呢落嚟同喺电话旁边倾呢位嘉宾，可能都再可以讲多啲啊。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 早晨，小乐文。 早晨，黄家和。因为根据而家政府嘅讲法，就话8人以上宴会出席者就。其實尋日起就已經係即係要做呢個措施啊，就係、是、要有24小時內嘅快測陰性啦，或者48小時內攞到核酸檢測陰性嘅短信。頭先嗰位先生嘅講法就話，係咪去任何一間嘅餐廳，只要你係有8人以上，就算分兩台都要做快測嘅咧？以你所了解係咪都係咁啊？ 嗱，其實政府嘅指引都好清晰嘅。以飲宴嚟計嘅話，總之係8人以上嘅。大家互相認識嘅都係已經構成一個宴會嘅行為㗎啦。 OK， 咁所以如果你話係9人又好，分兩台又好，咁如果分兩台嘅話，如果超過即係8人以上嘅，咁自不然係要做快測啦。咁呢、這個政府嘅解釋咧，其實好清晰。 OK， 整體嚟講點睇個新措施，或者尋日開始咗運作嘅時候，有冇啲咩情況出現呢？ 嗱，琴日我所了解到整個情況咧，都係算暢順嘅。因為 第一咧就係、有當然有少部分嘅市民咧，咁佢仲未話真係好了解而家嗰個、新嘅措施嘅推行啦。咁去到間食肆或者酒樓嘅時候咧，就冇做到24小時快測。咁但係咧，亦都好彩有好多地方咧，啲場所咧，亦都有提供即場嘅快測嘅快測包嘅。咁亦都可以解決咗當場嘅問題。 我想知道有幾多係未做啊？同埋佢哋有啲就直情係唔知有呢個措施，所以未做啦。有啲因為根據要求又要名啦，又要測試嘅時間啦、日期啦，要擺落個手機度啦。有冇啲係根本做唔齊嘅，純粹影咗或者自己做咗個快測，但係根本冇影相或者冇齊曬呢一啲嘅資料，或者有冇人直情成支嗰啲快測棒拎出嚟咁樣嘅有？ 這個情況是有出現的，因為政府是要求個食客咧將嗰個快測嘅檢測影咗相，然後寫上佢嘅姓名咧、日期咧同埋個時間啊，咁先至可以證明到係咪24小時之內做嗰個快測啊嘛。咁而一啲市民咧，亦都係對呢方面未必係完全習慣咗寫曬咁多嘅詳細嘅資料。咁另外亦都有睇到咧，市民咧就唔知道影咗相就然後提交俾個食肆去檢視就得啦。咁啊，成支快測棒咧就攞去個食肆嗰度嘅。咁呢個咧，因為政府而家目前咧仍然有一個星期嘅寬限期啦。咁喺呢段期間之內咧，我相信食肆方面咧同埋市民咧，如果要進入一啲食肆要進行嗰個飲宴嘅活動咧，咁其實亦都相信係會習慣到噶啦。咁而家唯一咧就係、是、一啲比較大型嘅活動啦，好似琴日咁樣，亦都有部分嘅一啲宴會場所，譬如話有幾十人嘅，唔好話去到100人以上嗰啲啦，咁真係有部分嘅賓客咧就忘記咗有呢一個措施，咁即場咧啲酒樓亦都有提供個快測包俾佢哋嘅。咁呢個亦都係唔難去解決呢個問題囉。 Okay. 所以整體嚟講呢，對造成業界個影響呢其實都唔係大嘅。 不過我想知道你哋有冇同政府溝通，係咪真係可以有呢啲，因為我見有啲酒樓咪有啲專用房，剛才你都提到啦，即係如果啲客冇做嘅俾佢哋有啲快測包做返。但我見衛生防護中心就話，因為你始終快測你都要除口罩，就應該喺屋企或者一啲唔係其他人見到嘅地方做。同時我見政府嗰個公佈都係話，其實應該係要個相關顧客入去個餐飲處所之前呢就已經做。其實有冇了解過呢、這、一個即係專用房俾啲客個快測呢、這個做法其實係得唔得嘅呢？ 嗱，呢個做法咧，當然最理想就喺屋企或者喺一啲其他嘅稍為有保護性嘅場所嚟到去做呢個快測。咁但係咧，因為呢個措施咧係星期五先至公布出嚟，而突然間要做呢個行為嘅話咧，咁其實亦都對酒樓啊或者食肆嚟講咧，未必真係可以咁快可以適應到。而市民嗰方面咧，如果係去到嗰個酒樓之進入之前係做嗰個快測嘅話，其實已經係符合咗政府嘅要求嘅。 但你專用房嘅入咗去噶啦嘛，係咪噶？即係喺個酒樓。 唔係一定要用專用房嘅，咁、總之你有一個比較安全啲嘅地方啦嚇，咁嚟到做呢個快測嘅話，其實都係十零分鐘就可以做到啦。咁呢個咧亦都係可以。目前咧解決嗰個問題咯。 多唔多？即係譬如酒樓啊，大啲地方可能有一啲地方俾啲客係做快測啦，即場。但譬如唔係 有嘅， 唔係餐廳，唔係間間餐廳有噶嘛，茶餐廳咁點算咧？咁 冇錯啦。酒樓咧就比較方便少少啦，因為始終個面積係比較大，又可以劃一個小區出嚟咧，係專門俾啲客人去做快測嘅。咁但係如果琴日所睇到嘅情況咧，因為有唔少嘅市民其實都知道係要有呢、這個24小時快測嘅做法㗎啦。咁所以如果係要求食肆即場要做快測嘅人士呢，其實佔個比例呢係相當細嘅。可能100個人之中低於5個人要咁樣做嘅啫。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其實就唔會構成一個好大嘅問題囉。 OK， 咁啊，但可能都头先有啲细嘅餐厅就未必有地方啦。咁 细嘅就比较麻烦啲啦。 OK， 啊，最后我都想问一下，对于生意嗰个影响，以酒楼嚟计，譬如茶市、晚市影响大啲啊，定系可能直情一啲婚宴、直情摆酒嗰度都有影响咧？又 嗱，反而咧婚宴近期嗰个订台订场地嘅情况咧，就相当系踊跃添嘅。咁可能係近期嗰啲新人咧就擔心有第六波疫情嘅影響而快啲去訂嗰啲場所啦，如果唔係嘅話，可能又要再推遲佢哋嘅婚宴嘅安排啊。 嗯，即係快測安排就唔特別影響佢哋擺酒嘅呢個。 係啦，就唔係話因為快測而影響佢哋訂座咯。 另外頭先話茶市啊、晚市嗰啲有冇影響啲客啊？尋日嚟睇。 昨日嚟睇咧，其實過往呢一兩個星期，整體嗰個市況就比較淡靜咗啲嘅。咁就未必係因為快測嘅問題而影響嘅，因為茶市通常咧都係四至六人一台嘅啫。咁所以對嗰、那個生意咧，如果話有一啲下跌嘅情況嘅話咧，都係一啲個別嘅食肆係咁樣。 OK， 好啊，同阿黄家和你倾到呢一度先啊。黄家和咧就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就系讲到最新就话，如果要系八人系宴会或者入到去一啲嘅餐处所嘅话咧，都要出示快测24小时内嘅阴性证明等等嘅，或者48小时内个核酸检测嘅阴性结果。你四点睇1872311。 咁除咗常见嘅长新冠症状，例如系咳嗽同埋疲倦，香港盲人辅导会、九龙盲人安老院发现有唔少院友染疫之后吞咽能力下降，咁部分人需要改食午餐。另外，有公立医院老人科专科医生临床观察到同类情况，咁并且话疫情高峰嘅时候，有唔少染疫嘅院友入院时状态好差，部分要插胃喉，咁出院之后已经无法自行进食。有学者认为吞咽困难是值得关注的长新冠症状之一，并且希望政府可以加强对院友的跨专业复康支援。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疫情升温，昨日新增9708宗确诊，相隔五个月再次突破9000大关。最新怀疑感染 Omicron BA.4 或者 BA.5 个案比率已经突破50%。医管局昨日亦都宣布减少部分非紧急服务，辖下14间普通科门诊诊所今日起暂停或者减少诊症时段。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解释，新安排是要加强支援社区确诊病人，将指定诊所和遥距诊症服务的配额由每日2200个增加到3300个，全力抗疫。经济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八人以上同行到食肆用膳，需要出示快速测试阴性结果相片的新措施，昨日起实施，头七日是适应期。记者在多间的食肆发现，执行的时候有甩漏和困难，例如有超过八名食客一起去到食肆用膳，只要分台坐远啲，就已经可以避免检查快测相片。有食肆就容许顾客即场做快测，罔顾播疫风险。有飲食業人士就話：點樣去證明已經對顧客的快測結果做到盡職檢查？食肆的員工感到困難，希望政府可以完善措施。大公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疫下中港兩地未能夠完全通關，社會有聲音要求政府同內地商討逆向隔離方案，即是容許在香港坐疫監，以便港人到內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港府已经向内地提议逆向隔离方案，内地反应正面，希望好快可以有突破。议员认为内地反应正面属好事，应该打铁趁热，但希望能够缩减隔离日数。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本港旅游业未来需要转型。香港的旅遊名片不能夠只是印住購物天堂，將來還需要重點發展具有本地特色的旅遊路線，包括文化、綠色旅遊等等。他說希望借住疫情期間舉辦的本地遊，讓旅遊從業員借此更加深入認識古蹟或者是文化地標，為將來的旅遊業轉型做好準備。星島日報報導， 新報報導，特区政府继前年花费近4900万港元聘请曾经协助沙地阿拉伯政府重建国际形象的公关公司宣传香港之后，港府今年7月 再花近1700万港元聘请两间公关公司在国际和内地数码媒体推广香港品牌。有立法会议员认为1700万元并非小数目，希望当局就宣传香港品牌设立 KPI， 即是关键绩效指标，以免浪费公帑。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本地新冠确诊昨日升破9700宗，和教育局研究取消全日面授课的门槛，只是一步之遥。环球学子在疫情之下学业表现剧降，亦都承受着不同的身心影响。社评说，全球早就已经逐步复常，亚太地区有不少亦都是决定放宽停课，追赶教学进度。港府要逆势收紧学界防疫政策之前，必须要先三思。经济日报社评。 信报社评说，新冠确诊数字再突破9000，政府已经收紧部分防疫措施，暂时未有改动入境的3+4方案。社评说，入境措施切勿轻言收紧，否则无异于遮蔽重振经济的曙光。就算每日新增确诊数字真是过万，政府还可以透过其他手段尽量将疫情控制下来。入境措施涉及万众期待的对外和对内通关，非不得已莫走回头路。信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说，政府新一轮的控疫措施昨天开始实施，出席8人以上宴会的市民需要出示24小时内快测阴性证明，这个是减低大型群组聚集引发传播风险的必要之举。尽管新措施会为食肆和市民造成一定不便，但是抗疫涉及香港整体利益，更加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能够因为嫌麻烦而消极应对。大公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说，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上星期五誓言要打垮高通胀，表明通胀不止，加息不停，令到美股道指急挫1000点。如此强硬是因为去年低估通胀凶猛惹来的劣评。社评说，鲍威尔大赌一场，能不能够成功还要看美国经济和市场的信心，至于香港和环球金融市场就被迫赔倒。星岛日报社论。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薄扶林道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因为有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玛丽医院，亦都影响到沙宣道上翻薄扶林道挤塞，车龙排到港大白文信楼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因为有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系封闭，龙尾去到玛丽医院，沙宣道上翻薄扶林道咧，亦都挤塞。车龙就去到港大白文信楼对开。咁喺佐敦道咧就有突发事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百家士街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龙尾就去到广东道。就系佐敦道，因为有突发事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百家士街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去广东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路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近住中区警署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电车厂。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喺龙盘苑。喺新界方面，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车龙咧排到国瑞路对出。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白沙湾码头。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骏宏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骏昌街。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林永和医生。 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2022年8月29日，新增9708宗确诊。过半属 BA.4 或 BA.5 个案。 医管局部分普通科门诊诊所今日起暂停或减少诊症时段。 再多一名向入境处求助港人由泰国回港。 巴基斯坦暴雨成灾，政府呼吁国际社会再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都话咧，私家医院预留300多张嘅病床咧，接收公立医院转介嘅病人嘅。咁啊，早前有讲法就系用咗大约200张以上噶啦。咁佢就系新冠疫情之下咧，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大压力啦，呼吁私营嘅医疗机构都要系尽专业嘅责任。私家医院应该系尽主动啦，系帮助公立医院啊，特别系一啲有私家医院管理层曾经喺公立医院任职，甚至喺医管局任职好高层嘅，佢哋应该绝对明白同埋体恤咧公立医院面对嘅压力嘅。咁啊，特别提到话13间私院入边咧，只系有5间系合格，就话佢哋接收公立医院嘅病人嘅病床使用率咧系去到60%或者以上嘅啫。咁亦都提到有3间嘅私立医院咧。私營醫院咧，係一個公立醫院嘅病人都係冇接收到嘅咁。尋日啦，就醫管局方面咧都話，即係公立醫院同埋私家醫院咧都係開始熟習個流程啦。咁就話嗰300多張病床入邊咧，最新用咗就係237張，就佔咗65%，形容嗰個情況係有所提升嘅。有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陳海欣，早晨。 早晨，蕭樂文，早晨各位。 早晨，陳海欣，點睇私家醫院而家收醫管局病人嗰個最新情況啊？你 咁我梗係認為非常之唔理想啦，同埋亦都係俾市民個感覺咧，打仗期間咧，點解公私營醫院都好似即係要中間出現咗呢個咁嘅問題咧？係咪可以有方法可以理順咧？點解我話非常之唔理想？頭先你都報嗰個最新數據出嚟，其實喺阿局長講完之後咧，近日先回升65%嘅使用率。但是大家呢一定要睇一睇个总数。全港是有13间私家医院，他们总共的病床是超过5000张的。而家只是借了364张出来啫。但刚才你讲过 65% 是说364张里面的 65%。其实如果他们肯再借多一点呢，我们根本上可以有更多的病床使用。因为大家刚才都听新闻都听到，其实而家唔净止系影响咗一啲嘅手术，非紧急手术，而家连公立医院嘅普通科门诊嘅服务都会受影响。点解呢？就因为每日咧，我哋确诊嘅数字，我哋都讲啦，已经突破咗9000宗，根本就已经接近10000宗啦，9000几系咪？9700几，根本上公立医院亦都要因为越嚟越多人确诊咧，真系有一啲老嘅或者有啲年幼嘅，佢哋入住个医院嗰个数目咧系上升嘅。公立医院里面真系打紧仗，佢哋边度有咁多人手？仲有就系我哋嗰啲亚博馆啊、新冠治疗中心，我哋开始亦都要重开，因为本身公立医院病床已经不敷应用，又喺边度调配医护人手去呢？又系喺公立医院调配一啲医护啊同埋专职人手咧，系去到照顾一啲年纪大嘅病人嘅喺亚博馆嗰度。咁所以咧，你可以想象到，大家唔想再见翻咧香港咧系重复翻咧3月嘅时候好恶劣嘅时候，就系公立医院嘅病床满晒。嗰時都未諗方法，跟住私家話肯接收，但係接收嘅數目咧係好少。仲有一點咧，我都想強調嘅，嗱，公立同私家兩方面都有即係需要，大家有責任去一齊幫手理順。但係呢幾日咧，我都向一啲嘅公立醫院嘅前線嘅同事都了解咗，我發現咗一樣嘢咧，就我都好希望私家醫院真係要幫手，就係佢哋每間醫院咧都有一啲嘅入院或者接收嘅要求，而每一間都唔同嘅。公立医院的前线人员想去转院的病人的时候，他们就要对了。我举个例， 有些醫院呢是不收16歲以下的，有些呢就是18歲以上的，有些不收懷孕的，有些不收要需要密集治療的。好啦，你說收18歲以上啦，原來去到某個年紀去到98啦 ,100 歲又不收的。嗱，因為每間私家醫院都唔同，有啲咧就收非新冠肺，即係收新冠肺炎病人，有啲係唔收嘅。就算係病人嘅緊密接觸者咧，佢哋都唔收嘅。嗱，每一間都唔同，即係每一間都有少少唔同。咁你公立醫院喺度打緊仗嘅時候，就要對一對陳海欣呢個公立醫院病人，究竟適唔適合入邊間私家醫院，佢要對一輪。其实可唔可以统一呢？大家都有一个统一嘅要求，大家傾好啊，傾掂数啦，有个统一要求，亦都唔使等个转院程序，好似要配对咁样。嗱，呢一个即系一个例子嚟，佢仲有啲系唔肯接收一啲咧，可能个病人本身有一个叫做抗药性金黄葡萄球菌嘅，但其实呢一种嘅抗药性金黄葡萄球菌咧，喺普遍嘅公立医院都会见到，咁所以佢哋用好多排除法啦。要去篩選到找到啲病人出嚟，但最後結果你花咗咁多時間，其實對公立醫院嗰個壓力真係好大。希望即係可以盡快理順呢個問題。 但係有冇了解到即係點解佢哋唔收，或者同各個醫院自己嘅設備有冇關係？ 嗱，咁如果有啲醫院咧，私家醫院的確有部分私家醫院咧，可能係比較小型啦，佢哋未必係可以有一個足夠嘅隔離條件去處理新冠嘅患者嘅。如果他真的有条件有问题的话，是不是应该自己应该要出声，就是我收不到新冠，不过我帮你收多些其他非传染病的患者，我帮手照顾其他患者，即我觉得每间医院一定没可能尽一模一样，但他们各间的私家医院都有他们的特色，亦都有这样的能力。同埋你大家要想一想，三月的时候呢是有内地医护人员呢落来帮手接收公立医院的病人。现在我们是没有了这个人手。好啦，海外醫生過去因為疫情停止咗去考一啲嘅專業試，海外醫生又少咗，而家剩翻本地醫護人員喺公立醫院自己一個喺度打緊仗，我哋已經係接近過萬宗嘅啦。最快可以動員到病床同人手，一定係喺現有嘅資源下，就喺邊度咧？公立以外就係私家啦。所以喺疫情嚴峻嘅時候，其實真係唔應該再分公立同埋私營。我哋應該盡量有個條件可以收就可以收到。如果私家醫院方面係真係有啲醫院做唔到某啲，你喺嗰、那個之前準備要迎接呢個每日一萬宗嘅病人時候，我諗應該要講清楚曬。而家唔係去到臨門一腳，而家講緊364張病床，佢哋幫手收咗65%，好似已經好多咁。但其實對於佢哋總數有超過5000張病床，這個比例其實係真係好少嘅。咁所以呢個真係。要大家想想打仗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做多些就尽力做呢？ 我想了解其实行政上现在是不 是有一个的负责人，我见为了配对的嘛，一间公立医院可能是对几间的私家医院之类的嘛，但是是不是真的这么困难呢？在要满足他们这些条件之下，可能都是处理几间的医院，或者已经有一个人很熟悉的了，怎样去分流，怎样转介，他们前线有没有听到公立医院是有几困难呢？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要分流不同条件的私家医院要满足的。 其实呢，大家都知道病人亦都有他的意愿的。譬如本身我刚才讲要超过18岁先收，不可以有他身上不可以有抗药性金黄葡萄球菌，或者他要是过去14日都没有接触过新冠肺炎的病人。好啦，你满足到啦。跟住可能个情况又一定要相对稳定。再睇下原来想准备住院的时候，这个人98岁 ,100 岁都是不收啦，咁样。去到临门嗰脚就可能会有机会出現了這個情況。而我講緊呢個例子是真的有醫院是因為個病人年紀大，最後呢就是多嚟你冇過嚟啦咁樣。咁同埋個病人個病況呢有機會會有轉變㗎嘛，係咪？咁所以其實醫院佢對幾間，佢亦都要對埋病人個醫院要好多嘅程序去處理。咁我覺得我希望第一樣嘢就係私家醫院或者公立醫院呢，真係大家閂埋門又再傾掂數去啦。因為如果唔係呢，市民會感覺到呢，點解打仗時候好似有即係分得咁開呀，大家。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可唔可以真係盡量 做到喂十八岁同十六岁，即系有啲系十八，有啲系十六岁以上。咁呢啲咪可唔可以统一下佢啊？系咪真系争两岁差咁远？或者可能佢哋嗰个病房嗰个影响？但系大家尽量可以做到统一嘅就统一咯。 我见明报都有引述到你嘅一啲睇法，就话若果政府同私家医院未能够达成共识咧，可以将私院嘅抗疫表现纳入日后续牌条款之中，亦都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喺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引入条文，紧急情况之下征用若干比例嘅私院病床。是不是有个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去到很极端，就是说、政府劝极都不得了，样样都叫帮手又做不到了这样。因为其实呢在三月的时候呢、香港的情况很恶劣的时候，我都有讲到说、喂，其实呢原来我们香港真的会去到这么严峻的地步的、原来公立医院的病床真的要有病人要睡到街的了，真的人手不够。那究竟政府或者医管局有没有权力去动用攞幾多 percent 嘅私家醫院嘅病床出嚟用咧？咁樣，如果冇嘅話，係咪要諗下喺一啲條例上面？我講緊嘅唔係話得閒無事去徵用佢哋嘅病床，我講緊係即係譬如緊急嘅被列為緊急情況下，非常嚴峻嘅情況下，你咪自己定義咯，大家定義一個何謂緊急情況下。我哋上次都試過係用緊急嘅情況下，係喺內地借調醫護人員嚟帮手，我哋都有试过，但我哋唔系得闲无事就开放晒内地医护人员全部嚟，又唔系咁噶嘛。所以我哋系咪都可以定立一个紧急或者非常严峻情况下，政府可以自己动用到佢哋嘅病床咧？咁样当然系大家有倾有讲去做啦。咁另一样嘢就系、私家医院真系有发牌嘅，卫生署有发牌条款嘅。譬如有时佢哋做咗一啲好严重嘅措施里面，政府都会。卫生署都会睇列入为一个发牌条件嘅考虑。嗱，如果喺疫情情况下咁恶劣啦，真系要佢哋帮手，但系都表现得未如理想，或者系好唔合作嘅话，其实呢个系咪都可以列为一个日后发牌条款个计埋分入去咯，睇埋个考虑入去咯？我觉得呢个系可以去考虑。 最后我就想问啦，喺而家嘅疫情之下，已经寻日超过9000宗嘅确诊个案啦，咁社交距离措施有冇需要收紧咧？你点睇啊？呢个？ 社交距離措施一定是要針對式的，因為市民已經是慣了復常那條路復常中，而且各行各業再受影響是承受不到再走入一個黑暗的時代。所以如果他們真的要收政府要收緊呢個社交距離，我希望市民要明白，係因為而家係可以一日過萬宗，係因為我哋醫院承受唔到，咁你就要針對性啦。譬如冇打針嘅市民，係咪要特別針對呢？舉例啊，我哋三歲以下嘅小朋友都係啱啱喺上個月，即係喺呢個月啦，開始打針，好多未打兩針嘅。我哋點樣去針對性呢啲小朋友？譬如呢啲係咪可以延遲少少啦？而我知道翻學係好緊要嘅，對於我哋嘅小朋友身心。但我講嘅三歲以下都未打齊兩針，佢哋翻學可能搭車又好，搭巴士又好，都有機會感染嘅話，呢一類我哋可以針對性。好啦，另外譬如食肆啦，大家都聽到，其實而家已經係希望食肆繼續恆常做生意之餘，點樣唔好影響佢做生意？譬如大家合作一下，一齊做咗先做快測先啦。其實只不過做多個快測，令到個食肆又可以生活，可以做生意，我哋又可以去幫襯，何樂而不為呢？可能有少少唔方便，咁但係希望呢一啲嘅收緊裏面，針對性去精準啲嘅抗疫咧，市民係包容，將個數字減咗落嚟咧。先至日後再諗嗰個放寬嘅情況。 陳海，我想搞清楚，頭先你話延遲少少係講緊，如果未打齊兩針就唔好翻學住，嗰個延遲少少係幾耐咧？ 嗱，打齊兩針兩個月，跟住你需要可能14日去個身體產生抗體，咁你咪譬如幼稚園三歲以下嘅係打齊兩針之後14日之後咪可以翻學咯，即至少即佢哋萬一係感染咗。都唔希望佢哋有嚴重嘅重症，大家睇睇而家兒童嗰個隔離病房嘅使用病床由 50% 去到 70%， 而且開始出現一啲幾多嘅重症嘅患者，我講緊兒童。咁所以如果三歲以下未打齊兩針嘅，我哋特別係如果我哋而家確診嘅數字亦都係有兒童上升嘅話，係咪可以針對呢班小朋友打齊兩針？抗體14日，如果專家話7日有抗體，咁咪7日之後翻咯；14日有抗體，咁我哋14日翻咯。咁樣，咁其實都係因為有大部分如果肯打咗嘅話， 今個月開始3歲嘅疫苗注射計劃已經打咗、嗯，但係我見到有部分嘅家長或者小朋友咧都係未打針嘅。 Okay. 萬一佢哋感染咗出現重症甚至死亡個案咧，我哋翻唔到轉頭，呢啲係好痛心嘅。 OK， 好啊，唔該曬陳海欣，同你傾到呢度。陳海欣係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早前咧喺6月嘅時候咧，元朗電纜橋起火啊，咁啊導致到大範圍喺元朗啊、天水圍啊同埋部分屯門區咧嘅供電服務受影響。早前就係公布咗調查嘅報告，提及到咧起火嘅成因好大可能咧就係涉及到喺礦業街電纜室以及同埋鋼橋銜接點往橋方向大約4米範圍嘅橫梁上面有一個螢火燈起火，咁啲火種係跌到落去下面嘅通訊電纜，咁啊再蔓延去到旁邊嘅通訊以及係高壓電纜啊，引起成個事件嘅。請一位嘅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工程師學會電機分部發言人何永業工程師，早晨。 早晨， 早晨，工程师，早晨，何生，头先咧提到呢一位，呢一个嘅报告咧，上星期五就中电系公布噶啦，头先就简单讲咗嗰个嘅总结啦。你同唔同意系所谓荧光灯起火系引致今次嘅事故一个最大可能性咧？又， 我哋啊好难咧，就即系100% 肯定或者否定呢个原因。嗱、其实咧呢件事发生咧。其實我哋要分開嚟睇，螢光燈或者光管會唔會自然嚇，即、啊、係、就是、自行燃燒起火？呢、這個係一樣。 嗯、 另外就係佢起咗火之後，火種跌落下面嗰個嘅最近嘅通訊電纜，會唔會點得著嗰個電纜？呢、這個第二個問題。 嗱、 我哋所以將成件事分到三關嚇、啊，三個處境。第一個處境係比較容易理解，機會都存在，就係、是。当日呢条桥未发生事情之前咧，呢条桥本身嘅钢管系着咗嘅。嗱，呢个机率咧系存在嘅，但系照计，如果一个管理方面有个指引俾工人离开条电缆桥之后要闩灯咧，咁照计就应该熄咗灯，而熄灯咧熄咗电掣之后咧就冇电系供应嗰个钢管啦。嗱，咁但系当然咧，你话哦，原来有部分工人佢可能。忘記咗咁，我哋得咁第一關過到先嚇。雖然呢個機率咧，唔一定係100%，當佢過到先。但第二關啦，嗰、那個嘅鋼管會唔會係因為長時間開著咗，然後令到佢所謂自行燃燒，然後令到火種跌落下邊咧？嗱，咁呢個部分咧，我相信好多市民大眾都比較關心嘅，因為鋼管佢唔係淨係存在喺電力公司個電纜橋，佢都係存在喺我哋生活裏面周遭嘅地方，屋企、住家、商場、辦公室、倉庫、工廠等等等等。咁倘若呢個係成立咧，咁會唔會引起我哋其他嘅人？嘅一種擔心咧，咁好啦，咁我討論呢個第二關先。 嗱，不過可能討論到第二關先，因為時間差唔多，你轉頭先講埋第三關，就係、是、可能呢啲螢光燈真係起火，係咪會導致到下面嗰啲通訊設備都會著埋火咧？咁呢個轉頭再講好嘛？ 好啊， 好，轉頭再打俾你。啱啱傾過就係何永業工程師，香港工程師學會電機分部嘅發言人嚟嘅。9:30之後，我哋繼續講下呢一個嘅報告嘅一啲內容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油麻地清晨大约4点发生斩人案件，一个非华裔男子被几人持刀追斩受伤，其后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抢救，延至近清晨5点证实不治。现场系佐敦道同百家士街交界附近。警方表示，接到有人报警话，见到一个非华裔男子被几个坐电单车的人士袭击，部分人持刀，遇袭男子不知倒地，凶徒就逃去无踪。警方表示，死者年约30至35岁，身体有多处刀伤，现正调查案件。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556宗本土新冠病例，包括301宗确诊，同埋125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以四川最多，有161宗，海南34宗，同西藏24宗。 新增无症状感染就以西藏占最多，有570宗，海南98宗，同埋四川87宗。巴基斯坦暴雨引发的洪灾已经导致过千人死亡，超过3300万人受灾。在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一条河流泛滥，几百人被困，至少摧毁了10座桥梁和几十座建筑物。有当地灾民向采访的外国传媒抛出求救字条，说他们急需物资和药物，他们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当地刚刚受到特大洪水侵袭，造成至少15个人死亡，包括妇女和儿童。洪水冲毁当地唯一接连外界的桥梁。巴基斯坦外长说急需财政援助救灾，说破坏规模难以形容，大批农作物被冲走，将会严重打击整体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个星期将会决定是否释放12亿美元作为巴基斯坦在2019年开始的救助计划部分资金。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地区持续遭受炮击，俄乌互相指责对方施袭。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员正等候获准前往核电站视察的许可。乌方官员说，同核电站一河之隔的多个城镇受到俄军炮击。官员又说，已经教导居民一旦发生核泄漏，怎样使用碘片。俄罗斯国防部就说，乌军过去24小时发射的9枚炮弹落在核电站范围，又说目前的辐射水平仍然正常。俄方官员说，已经为核电站可能出现的任何事态做好准备，包括制定在必要情况下疏散居民的计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23点，跌246点，总成交金额8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1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73点，跌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86.4升4.5，阿里巴巴94.45跌1.35，腾讯控股319.2跌5蚊。比亚迪股份261.6跌3.4，恒生中国企业69.94跌6.8，新东方在线23.35啱转咗系23.4升1.75，盈富基金20.48跌2.2，中国平安45.7跌9.5，友邦保险76.95跌，啱转咗系77.1跌1.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38.5，瑞士法郎0.97，加元1.307，人民幣6.872，英磅對美元1.167，歐元對美元0.993，澳元對美元0.686，新西蘭元對美元0.611。日經平均指數報27,824点，跌817点。港金報16,23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87美元，卖出1,727.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薄扶林道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因为有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去到士美飞路。重复多次咧，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因为有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士美飞路。咁喺佐敦道咧，因为有突发事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百家士街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车龙去到广东。 东道对出，就是佐敦道，因为有突发事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百家士街部分行车线是封闭，龙尾去到广东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近住中区警署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高乐花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龙盘苑。在新界方面，荃湾的海兴路去大涌道回旋处方向挤塞，龙尾去到海安路。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白沙湾码头。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骏宏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骏盈街。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仲系慢车，车龙就排到去马场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丽城上斜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2022年8月29日，新增9708宗确诊，过半属 BA.4 或 BA.5 个案。 医管局部分普通科门诊诊所今日起暂停或减少诊症时段。 再多一名向入境处求助港人由泰国回港。 巴基斯坦暴雨成灾，政府呼吁国际社会再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啱啱就讲到中电啊，上个礼拜就公布喺6月21日嘅元朗电缆桥起火事故嘅调查报告，提到起火成因好大可能咧就系同横梁上面有荧光灯起火，火种就跌咗落去下面嘅通讯电缆，再蔓延到去旁边嘅通讯以及高压电缆咧引起嘅。头先就同到咧何永业工程师倾啊，早晨。何永业工程师咧就系香港工程师学会电机分部发言人。咁啊，头先就讲到有几个情况即系要过咗关先至可能有机会导致呢、嘅事件发生嘅。头先提到就系话个荧光灯系咪会起火，个起完火之后系咪会跌咗啲火种落去下面嗰个通讯电缆？咁仲有第三关嘅，你讲埋嗰个情况可能会系点样先？ 第二关方面咧，我谂我讲多一两句啦。 好啊， 钢管会唔会自然起火？ 嗯， 因为我相信冇乜嘢嘅钢管嘅生产商咧，系会要求用家咧系要闩灯嘅，因为我哋都观察到啦，钢管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普遍应用啦，有啲冇光照入嘅空间咧，往往都系长开呢个钢管嘅。咁所以呢个钢管要自己燃烧咧，嗱，如果按照呢个报告咁讲咧，佢就话长时间，咁所以咧有部分嘅 parts 啊部件咧系过热啊。咁呢、呢句我相信真係要好小心考究，係咪過熱就會令到佢自燃呢？好啦，咁如果個過熱有自燃嘅現象啦，咁佢會令到佢短路，個短路一短路之下呢，會唔會令到我哋嗰、所謂照明系統嘅呢、這個 MCB 呀、微型短路器會跳停止供電，以至到冇電源呢？如果呢樣嘢話，哦，原來嗰個電源咧，就算冇咗，嗰、那個火種咧已經係存在啦。咁、火種咧就不斷燒，係咪會燒到令到嗰個成個支架，我哋嘅成個燈具啊，都會焚燒起上嚟咧？嗱，呢個部分咧，我好關心，或者好多香港市民都關心。 但我相信如果呢样嘢要证明佢发生过咧，最好就系喺一个实验室里边咧，将嗰个灯具咧重新设置喺一种处境，睇下佢会唔会有过热，过热到会自燃啊，自行燃烧吓。我相信呢个系好重要嘅。喺报告里边提过咧，就做咗个实验，个实验咧就系用呢个火炬燃烧照明装置，即系佢唔系。佢唔係自然地着啦，佢揾一啲嘅所謂明火去燒佢啦。 Okay. 如果咁嘅話，就似乎唔係我哋所一路所想象緊佢自行燃燒咯噃。我唔係否定佢，我絕對唔係否定佢，但係係咪需要提出更加充分嘅證據去說服市民大眾佢真係咁發生咗咧？咁、我希望咧有關當局咧去諗諗呢個問題。第三關啦，我就假設啦，我哋接受到。呢、這個嘅鋼管真係燃燒，佢真係有火種跌落下面嘅電纜啦。嗱，報告裏面講，佢先燒著咗嗰個嘅所謂導引電纜啦，就是、所謂 pilot cable。但係我哋知道咧，其實 pilot cable 嗰個外層啊，其實佢係用一種叫做 XLPE 啊嘛 ，XLPE 係叫膠聯聚乙烯。嗱，同我哋一般屋企電線咧嗰、那個外皮咧。其實咧，佢係會更加先進嘅。我哋屋企嘅電線嘅外層咧，佢係用 PVC 嗰個鹽那個所謂會 break down 啊，或者係會令到個絕緣體失效嘅温度咧係70°C。但 XLPE 咧係一種1963年嘅一種嘅發明，佢能夠去到90°C 嘅。咁如果按照住我哋一路理解啊，好多時呢啲嘅電纜咧那個製造咧。都是按照住一個標準，同埋佢係一個所謂 flame retardant 嘅，即係話佢抗火嘅。抗火以佢嗰個定義，佢唔係等於話火燒唔著，而係偶然間嘅可能有火種跌喺佢面上咧，唔同唔係佢唔係一個棉花，佢唔係一個好容易燃燒嘅可能一種燃料，佢即刻點著佢唔會嘅。咁所以我哋想象緊啦，假設嗰個嘅燈具有燒溶咗。帶有火種嘅嘢滴咗落去呢、這個咁樣嘅 pilot cable 或者導引電纜嘅外皮上面，佢係咪真係會點得著嗰個外皮呢 ？OK， 嗱呢、這個部分咧報告冇交代，但我覺得如果係要說服到公眾係咁發生咗咧，咁我相信要做一個實驗。嗱，如果剛才講一二三關有人熄燈，燈具又自燃。由下面的cable 被點著啦，咁成件事就變成雖然好罕有、好罕有、好罕有，就成為咗報告裏面所講嘅最大可能啦。 OK， 我想提到一點，因為中電咧就話嗰、那個熒光燈咧產生一啲小火之後咧，那個電纜橋咧有唔少燃燒負荷量，包括多條電纜，足以令到個火勢持續。而電纜橋嘅自然通風亦都提供充足嘅氧氣，令到個火勢蔓延。其實呢個涉唔涉及個設計問題咧？ 這個唔涉及設計問題，呢、這個佢嘅意思係咁嘅啫。嗱，如果你睇翻個報告裏邊咧，其實有圖咧顯示咗有三組，總共係。九條嘅一個132,000伏特嘅 XLPE 嘅電纜，咁亦都有九條呢個嘅11,000伏特嘅電纜，但下面佢仲有，其實仲有啲舊嘅以前叫油線啊 ，oil field cable 嗱，佢其實描述嘅情況係咩呢？如果佢有發生火警，因為我哋火警有三個因素嘛，有火種，有燃料。有氧氣啊嘛，咁佢而家講緊就話個燃料嘅部分就係，其實呢啲嘢咧係會被燃燒嘅，燃燒係會支持嗰個火繼續嘅。 O、okay, K，、 問題點樣令到佢開始啫嘛？ 嗯哼，整體嚟講，你點睇事發之後有一啲嘅措施做咗啦？譬如話喺電纜層加嗰啲阻燃塗層啊，加裝灑水滅火裝置，係咪足夠啊？你自己睇落。 哦，嗱咁講，如果剛才嗰個咁罕有嘅事真係發生咗。在呢件事嘅原因咧，呢扎嘅所有提出嘅嘢咧，我好贊成要做嘅，同埋應該一早做。咁但係 anyway， 我哋都唔好講話，即係追翻轉頭，即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啊嘛。黃仁寶勞，咁應該係會做翻呢系列嘅嘢，我覺得係必須，亦都係足夠。不過我講多句，若果話令到呢件事佢發生火警之後，佢嗰個恢復嗰個供電啊，嗰樣嘢其實有一個關鍵嘅地方咧。報告裏面都有提過，但係就着墨不多嚇。 佢係講緊咧，就係將嗰個嘅線路咧，係會所謂分流電纜線路至其他路徑噶嘛。嗱，呢個字就好少，其實佢意義好深嘅。嗱，睇翻今次呢件事裏面咧，其實佢電纜橋裏面有三組132,000嘅電纜，喺外邊咧，其實有兩組132,000複雜嘅電纜。而家佢出現嘅現象係出邊嗰兩組裏面咧，其實有一組係壞咗嘅。基於一啲嘅工程嘅原因壞咗，另外一條咧，佢喺 normally open， 即係所謂佢係唔係喺個服侍嘅狀態裏面，即係佢唔係用緊啊，佢打開咗。好啦，咁三條喺電纜橋裏面，三組喺電纜橋裏面132,000嘅電纜，佢一燒，咁導致到佢需要時間係將外邊嗰組132,000嘅電纜，佢重新要去打翻著佢，即係開咗佢。咁啦，諗翻轉頭。點解當日唔係應該將嗰條132,000一早已經係成為即係喺個 service 喺一個服務嘅狀態呢？以至到就算嗰條電纜橋燒著咗，佢仍然係不斷有一條喺外面嘅132,000嘅一組電纜呢係供緊電㗎喎、所以呢佢今次講緊呢個分流電纜線路至其他路徑係啱嘅，但係我話其實我哋要考慮任何一個 low center 一個所謂需求電力嘅中心，佢系应该有多过一，即系两或以上嘅供电地方系维持住啊嘛，以至到 A 唔得咪 B 咯。第一个出现咗系 A 唔得 ，B 系需要时间先至能够去供电，即系令到佢喺个服务状态。咁呢个部分，我觉得我亦都相信中华电力有咁深入经验，佢必然喺呢方面咧重新见到成个香港各个地区嘅 low center， 即系所谓供电中心啦吓，或者电力需求中心。檢討下是不是可以令到同一時間這些的地方都是有多個一或以上的供電的設備提供服務呢？這樣 OK， 好啊，麻煩何明業工程師，剛剛經過香港工程師學會電機分部發言人講到有關於中電上個星期五公布元朗中電電纜橋起火的事故一個的最終調查報告的。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早前大家都關注到有一些的不同人士是被騙去到東南亞部分的國家，是從事一些詐騙的工作樣的。看到最新就保安局發言人在昨日8月28日都說，再多一名的香港人是早前向入境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求助，就是在昨日28日是安全由泰國回來香港嘅，咁就話係自保安局呢個專責小組成立以嚟咧，一共咧就有12名嘅求助人咧，已經喺協調之下咧安全返港嘅。成個情況咧，請嚟兩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希望之子樹枝嘅枝，希望之子停止人口販運項目經理黃小桓，早晨。 係，早晨，主持人。 另外咧，就仲有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何佩芝。 系早晨，朱乐文。 两位早晨，不如我哋先同阿黄小桓讲下先，因为先了解一下而家组织嚟讲有冇话收到几多个一啲求助个案或者啲个案嘅情况系点？ 其实基于我哋同啲受害人嘅保密协议，其实我哋就唔会透露呢方面太多个别嘅详情啦。咁但系都可以讨论一下，即系general 即系大围上，其实佢哋呢班人即系遇到嘅状况系点样咯？ 个情况系点啊？佢哋点样？一般嚟讲啦，即系大围嚟讲，先咁讲。点样系去到嗰啲东南亚地方咧？系因为求职啊，定系一啲唔同嘅咩原因？ 其实我哋收到嘅求助人入边咧，即系各种各样被诱骗嘅原因都有嘅。咁有啲系被朋友嘅欺骗啦，即系都系可能系识咗都相当一段时间嘅朋友邀请佢去泰国咁样。亦都有一啲系正如你啱所讲啦，就系、是、网上嘅求職的一些招聘，咁然之後佢就應徵去咗泰國咁樣咯。咁但去到當地之後就被威脅啦，被挟持啦，然後即係喺違反佢哋嘅個人意願底下就被偷渡去到緬甸，然後就被迫要從事詐騙工作咯。 咁係咪而家呢一啲個案係仍然有部分多唔多咧？又係仍然禁過喺當地咧？ 仍然都有嘅，仍然都有一啲係仲未能夠離開到個園區。 是不是亦都有一些个案是已经你们接触到是可以获得释放或者是回来香港的了？ 是啊，是啊。 个情况是怎样的？他们是用即是用一些什么途径，或者他们有没有分享他们在当时的情况？ 太詳細唔講啦，不過有一啲都其實係涉及咗一個佢哋叫賠付，即係我哋叫贖金嘅一個交收啦。咁佢哋因為佢哋嗰個老闆就話啊，其實我係喺唔知邊度邊度買你翻嚟嘅喎，咁所以咧你就要賠翻錢俾我啦。即係如果唔係嘅話，你就要留低做嘢。咁有一啲嘅受害人係選擇咗去俾個贖金然後離開咯。 嗯，有冇話佢哋喺當地都有受到暴力對待，或者直接要做一啲所謂詐騙嘅工作咧？ 暴力對待都係我哋都有聽過嘅，咁其實唔單止暴力對待啦，其實有好多即係侵害人權嘅事情喺嗰度發生啦。例如係我哋好多受害人去到個園區嘅時候，係立即被沒收咗佢哋嘅身份證明文件啦，佢哋係被禁固咗喺一個即係有守衞、有人揸槍嘅一個地方入面，然後佢可能有一啲佢涉及，譬如話可能強迫佢去簽一啲佢哋唔願意做嘅即係工作合約，然後就被迫要工作非常长的时间咯，咁都系从事一啲诈骗嘅工作咁样。 咁佢哋系自己直接系揾你哋求助，定系都系透过屋企人再揾到你哋嘅咧？ 两样都有嘅吓，呢、這个都唔讲太详细，因为其实点解咧？因为其实入边嘅个案或者我哋嘅受害人，佢哋而家喺个园区入边，如果系俾当地嘅人知道佢能够同其他人去沟通同埋接触，其实对于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即系安全上面嘅考量。 明白，好，不如都同阿何佩芝倾下啦。何佩芝就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都关注到今次嘅事件嘅。但我就想知道，其实今次呢一类嘅事件，有啲人就过到去东南亚啲国家啦。咁及后头先都提到可能有啲嘅禁锢等等嘅情况。头先同阿黄小媛倾，佢都可能话啊，当地嗰啲人话我用即系钱买咗你翻嚟嘅，所以就要有啲嘅赎金啦。咁其实系咪即系等于系人口贩运咧？呢啲情况？ 是啊，即其實很多世界各地咧，佢而家用一個 term 咧，就好似係即係現代奴隸咁樣嘅講法嘅。即其實就係話，即以前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咧有奴隸呢樣嘢啦。但係現代嘅時候咧係點樣咧？好多時就未必一定係揾鎖扣住你，但係咧佢就用一啲不同嘅方法咧，令到你根本走唔到咯。咁而家我哋睇到呢啲案件咧，就係呢種咁嘅情況。咁我哋嘅即係一個 legal term 咧，就會講人口販運咯。 嗯。但是今次呢啲事件涉及到有一啲嘅主角係香港人啦，但係發生嘅地方就喺外地嘅。香港喺打擊呢啲人口販運嘅情況，嗰、那個法例有冇一啲嘅局限性喺度咧？ 其實局限性都好大嘅，因為咧，如果你講緊香港嘅前線人執法人員啦，佢哋好多時做嗰啲調查咧，都係局限於喺境內發生嘅罪行。咁如果你話喺香港咧，我哋嘅法律如果係可以引用喺外國發生嘅罪行嘅話咧，係好少好少先至會有嘅。咁就如果睇翻而家個情況咧，我覺得就係因為我哋未有一個。係針對人口販運嘅一個嘅法律嘅話咧，咁就令到我哋嘅即係唔好講話救人啦，救人嗰方面就冇問題啦，因為我哋嘅政府同埋國內嘅執法人員就合作都做得好成功添。咁但係你話咧，日後我哋做檢控啦，或者咧再阻嚇其他要係去 commit 呢個人口販運嘅案件嘅人咧，都未必係可以達到嗰個效果咯。咁我自己就認為咧，我哋一定要盡快咧就住人口販運呢個罪行立法啊。而我哋立法嘅話咧，就可以係針對咧有時呢啲嘅罪行咧，有某一啲部分係喺境外發生嘅，我哋都可以做調查，同埋都可以去檢控佢咯。 嗯，不如我哋講翻清楚，因為我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話，本港咧係有50多條針對。对贩运人口的罪行的，但是不是都是可能针对一些贩运外地来香港的人口，就不是说针对今次一些可能是涉及到香港人在外地被禁锢被贩运的情况呢？是不是这样？ 如果真的分析都要一些时间，但是我很快去概括这样说，就是他所讲的法例可能就是说非法禁锢、啊、人身伤害、啊、殴打、啊、欺诈，还有香港的我们的佣工法啊，即係例如我哋去請一個人，我哋一個 employer， 我哋唔可以即係令到佢要工作嘅過時啊，咁樣，即係呢啲咁嘅法例咧，我哋就實有嘅。咁但係咧，就冇一個法例咧係針對人口販運呢一個罪行嘅嚴重性咯。咁 如果我做一個比較啦，我當我用一個比較極端啲嘅一個 example 啦，就係謀殺咁樣。咁我哋唔會，我哋如果冇謀殺呢條罪，咁我哋都有其他罪噶嘛，即係例如毆打啊、傷人啊等等。但係我呢用呢啲罪去檢控嗰個人咧，就未必反映到嗰個罪行嘅嚴重性咯。而我哋而家就會用謀殺呢一個 term 去告佢咯。同樣地，人口繁運都係咁樣。 所以因為譬如我見到，我舉個例啦，侵害人身罪條例第四十二條。意图贩卖而将人强行带走或禁锢罪，呢、这个算唔算系你定义觉得系叫针对紧一啲嘅人口贩卖嘅情况？但系定系都系唔足够咧？ 即呢一个咧就系针对某一个行为咯。但系如果你话人口贩运咧，就未必有呢啲嘅。例如一啲中介啦，佢去呃人，咁佢自己佢唔系去做呢啲行动噶。但是呢佢去呃嗰个人去即係攞呢份工，佢呢一个行为呢，如果佢知道佢呃咗呢个人之后，嗰个人可能係会被剝奪佢嘅人权嘅，会被其他人去非法禁锢佢嘅。咁、其实佢自己都有犯咗人口贩运呢条罪㗎嘛。但係香港呢，我哋就未可以即係capture 到呢一个问题囉。 另外都想問一下，針對而家呢個情況，見到即係一啲嘅個案啦，見到政府都用串謀詐騙罪去拘捕部分人嘅咁樣，你點睇呢一個罪行嗰個嚴重性或者刑期係咪都叫做即係針對到今次一啲人口販運嘅情況咧？ 我諗首先咧就是、其實我都覺得佢哋咁快去執到法，即係拉到人啦，同埋做呢個檢控咧，係真係非常之好嘅，同埋係即係令到我哋呢一方面做工作嘅人咧，都係覺得係有鼓勵性嘅，因為就見到佢係真係好嚴重去對待呢個問題啦。但係你話夠唔夠嚴重咧？我又唔想話唔夠，因為我自己都唔知道拉咗呢幾個人咧，佢哋做咗啲乜。但係你話如果佢哋係有組織地真係專登去拉呢啲人，知道佢去到嗰個地方去做呢種工作嘅話咧，咁佢嗰個犯罪嘅性質咧，我就會覺得而家嘅法例未可以即係反映到咯。 都想同阿黃小媛傾下，即係你自己點睇而家政府喺成個支援或者營救呢一啲喺當地被禁固嘅人士嗰個行動咧？ 係咁當然我哋都見到政府個行動好迅速啦，即係由八月開始。即係呢啲新聞開始爆發之後，就好快成立咗一個專責小組啦，亦都有多條熱線啦，有啲 WhatsApp number 可以即係俾到啲受害人去求助啦。咁但係當然都即係都需要理解佢哋喺當地嗰個處境，即係啱啱我所講就係佢哋唔可以影相啦，佢哋唔能夠長時間或者係任何時間去聯絡外界啦。咁呢啲其實都有個限制喺度。咁我都見到即係譬如話頭先講緊話 WhatsApp 啊或者等等嘅嘢。其實都要即係去理解翻佢哋嘅處境，然後作出相應嘅回應咯。咁呢方面其實都見到政府係好迅速嘅。 所以你覺得仲可以點樣改善呢？如果喺一啲求助渠道方面，尤其是涉及到當地一啲被禁固人士，唔係好方便或者未必可能好安全，下下係做到呢一啲求助，可以點樣幫到佢哋，又可以方便到佢哋求助呢？ 其實我相信即係香港政府喺處理呢啲跨境嘅罪行入邊，都即係因為係唔同嘅。即係司法管轄權嘅地方，其實都有少少限制喺度嘅。咁所以其實如果而家係能夠用 WhatsApp 或者係就翻個受害人能夠去溝通嘅時間去聯絡嘅話，其實都已經係相對係即係做得相對係好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兩位今日同我哋講到有關於部分人士都受到關注啊，去到東南亞國家就係被迫從事一啲詐騙嘅情況，都係受到禁固啊等等。啱啱傾過就係希望之子停止人口販運項目經理黃小媛同埋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何佩芝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聽日咧會再同大家見面嘅，拜拜。